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在8月31号的时候，我们的树洞里收到了很多张小纸条，那其中有一条呢，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写来的，我们来看看她的来信。亲爱的哥姐，早上好，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我想和你们谈一谈23岁的我的一些经历。我是一名身处偏远农村的女教师，我从小也在偏远的18县农村长大，初中毕业没考上重点高中，有家庭原因，也有自己不够努力学习，爱胡思乱想的原因，觉得普高交通不便，风气不好，最后去市里读了5年的师专。20岁毕业那年，我拿到了全日制大专，自考本科、学士学位3项学历。第一年我顶岗实习，准备不充分，没考上家边上的教师，托在新一线城市的亲戚介绍去应聘了代课老师，在大城市里开始了我真正的职业生涯。我一边手忙脚乱地处理班级工作，一边向优秀的名师学习，又一边下班后辅导亲戚的孩子，因为住在亲戚的家里，还有一边看书考编。这一年的工作经历为我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结束，我只考上了离家几十公里的隔壁县的岗位，但我和家人都很高兴。入编后的第一年，虽然我分配在村小，但仍然充满期待。和我一起分配来的是一个比我大8岁的同事，他社会经验足，深得人心，家里是拆迁户，他总是强调自己来自大城市。唯一让我感觉不便的是，周末我得回家住，爸爸接送了我一年。第二年分配来了新老师，也都是来自1、2线城市，其中有一位比我大1岁，他看到村小条件这么差，校长似乎也在混日子，就决定周末不回家，而在这里看书准备考走。他的学习斗志也点燃了我，我其实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于是我终于不用爸爸来接，可以待在学校有伴了。在对待学生方面，我一直尽职尽责，所以对再次考编我没有尽全力复习。教招结束后，我和他都没有考取想去的岗位。第三年，也就是现在了，我看到今年新分配来的老师死活不愿意来村小，并极力排斥课多、包班累、学校条件差、不适合家人来住、照顾孩子等。比我晚来的最后都掉在了镇小，我的心情有点低落，顿时感觉到了小地方的局限性。暑假回来后，上班的第一天晚上我失眠了，这样的环境让我有了学习的计划，但又害怕无法自律，无法在内卷的城市考编中上岸。爸妈安慰了我，但我还是独自一人伤感地度过了黑夜，直到天明。只希望可以听到你们温暖的解答。这张小纸条真的是老师啊，虽然他自己说自己只是一个村小的老师，来自一个偏远的18县的农村等等等等，但实际上我还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教师的气息啊，因为他最后给我们定了一个调子，你们要有温暖的解答。就是如果不温暖的话就别说了。来吧，汪冰老师，温暖的解答由你开启。 温暖就是我的理解啊，怎么样都好，怎么样我们都愿意支持你，怎么样我们都能理解你，因为你非常的不容易。我在想你的问题其实让我觉得在回答的时候很微妙，一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老师都是爱岗敬业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人生有期待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节节高，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刷新自己。但我想这背后也许并不矛盾，如果一位老师自己都不爱学习，那我们也很难想象他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但是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学习扮演了很多重的角色，从你的小时候到现在，它是你职业包括生活的重要的 阶梯，它帮助你一步步走进你理想的生活。如今呢，你还期待走向你更期待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路上并不容易。我想你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你肯定也有体会，知识和教育对他们来讲也远远不是教育这么简单，也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的方式。但是我想，如果暂时没有办法达成自己的心愿，作为老师你一定会对他们充满耐心，包括他们学习不好的时候，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那你能不能也对自己有更多的耐心呢？ 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啊，这对很多像我们的这位题主一样来自于偏远的农村啊，在那样的地方生活的孩子们，可能这是他们的一大精神支柱。有的人呢是希望可以学成归来啊，能够帮助自己的家乡改变贫困的面貌。无论怎样，他们都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是改变命运的一件有力的武器。但是实际上在学习当中，除了我们透过一些技能的掌握，然后来改变自己的职业走向，转换职业轨道，攀登职业的阶梯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为了生命本身而学习。就是当我们的认知能够升高升维的时候，能改变维度，能在更高的层次去重新看待生活以至于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命运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它怎么发生改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待它和对待它的方式态度不同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呢，在此刻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我也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老师，从小时候到现在也走得非常的不容易，你就不要再反复的责备自己，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尽心尽力的学习，胡思乱想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对青春期来说，胡思乱想那就是青春期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心绪，你要充分的接纳自己，如此呢你也才更能理解你的学生，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更好的一个人。而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一直都在说，你如何才能够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呢？无论是在事业层面还是生活层面，其实你都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那你自己是谁呢？你如何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能好好的照顾自己。而今天呢，要告诉你的是人生的五个秘密之一。第一个秘密就是做真实的自己，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人生的五个秘密》，作者美国约翰 B 伊佐，由夏文玲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亨利·大卫·梭罗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用一生的时间在寻找，结果却发现找到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与好几百人谈论人生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故事是那么深刻有趣，有时令人很刺激，因为我们没有提前准备好提问的问题，所以接受访谈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能挖掘出他们潜意识层面的感受。对于提问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有时就像是在亲眼目睹智者如何揭开他们生活幸福的秘密，有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些智者和我们分享的真理在他们自己看来已经并不新鲜，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悟出了这些哲理，而且一直在以某种形式和别人分享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我们听到的这么多的故事中提炼出普遍的主题。人们用不同的语言描述着同样的事情，这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玩的一个游戏，在一行人中传递一个秘密，每个人都把秘密耳语给下一个人，最后发现原始的信息已经完全变了样。所以在访谈中我必须认真倾听，透过表面的话语和故事发现智慧的共同精髓。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秘密，一个比其他秘密更加突出，更加显而易见，让人自我满足和生活幸福的秘密呢？我相信有这样一个秘密，如果我们想活出智慧来，这个秘密是我们必须首要发现的。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涌入人们常说的一些词汇和想法，你要追随内心的想法，你必须要做真实的自己，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必须知道什么对你是重要的等。大多数人与那些活得幸福死得快乐的人的区别是，这些智者不断地问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自己是不是在随心的生活，生活有没有目标。人生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做真实的自我，有目标的活着。如果我们要跟随自己内心的想法，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就必须选择清醒的活着。但什么是清醒的生活呢？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还可以解释成，除非你不断地反省你的生活，来确保你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否则很可能只是追逐别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也就是说，直到生命终结时，你才意识到你走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路。从这些人身上，我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智慧就是不断反省，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目前生活的方向是否正确，是不是在经常调整自己，让自己越来越接近一种想要的生活。与接受我们访谈的人相反的是，很多人从不反省自己，过着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只是混日子，极少反问自己是不是在向自己的理想生活迈进。一位名叫艾尔莎的女士，今年已是72岁高龄，她总结了反省的意义，总结了什么是清醒。当我请她就如何找到幸福和生活的意义给那些年轻人提出一句话的建议时，她说，我没法给出建议，要想告诉一个人幸福的秘密，我必须要和他一起坐下，凝视着他们的眼睛，判断出他们是谁，找到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幸福的秘密是要做真实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能体现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生活，我们就可以找到幸福。幸福的人不会关心事情本身是否重要，他们关心的是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否重要。我觉得先念到这儿，因为需要消化一下，是不是？这位72岁的艾尔莎，这位智者啊，需要坐下来，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判断出他们是谁，找到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题主虽然离72岁还远，但是我觉得他也可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和自己一起坐下来，凝视着自己的眼睛、内心，然后问问自己，他是谁？我想，和自己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他应该对这个问题很有发言权吧。 这位朋友呢一直在讲自己人生中的很多职业路径，包括学习生涯的转变和关键的节点。但是如果我们刚才分享的书中内容是想告诉你，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你学习什么样的内容，无论你经历怎样的考试，都是服务于一个根本的目标的，就是成为你自己，或者说过上你真正期望的生活。我们的题主也说了，当周围的人的生活境遇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说周围有朋友来自不同的生活情境的时候，他就很受扰动。这样的扰动我觉得很自然，但是他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你究竟想做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人为什么越来越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淡定和满足了呢？不是因为他和别人比起来一定是那个最好的，而是像刚才书中的内容一样，那是对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总是因为别人的选择而焦虑紧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它可能提醒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最看重的部分。刚才的书里也提到了人生的意义问题，它同样是取决于你最看重什么。学习非常重要，考试，你选择你想要的生活，选择你想要的生活环境都非常的重要。但如果这一切不能对你个人有真正的个人意义的话，那遇上的各种挫折和挑战就极容易让你觉得失衡。 所以就像书里所建议的，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我过的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这会引导你去更深刻的探索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而不是努力的去模仿别人。何况这个别人还只是你周围的一些人，你们并不知道他的这些行为到底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反向的一个提问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题主会更有帮助一些。因为当你问你是谁，你到底想要什么，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问过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是想过成理想的样子吧，理想样子是什么，社会给出了一个标准啊，媒体当中可能有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过的那样的生活，我周围的人向往的生活。但如果问你的生活是不是脱了靶呢，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的振聋发聩。年轻时 我上过一所新教的神学院，学习过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罪这个字来源于古希腊的射箭运动，这个字的本意是错过了标记物，也就是指箭脱靶。最大的罪恶就在于你脱离了你生活中的靶。这就是为什么最伟大的英国诗人沃兹沃斯在序言中写道，我必须要成为一位诗人，否则就犯下了深深的罪孽。这么说来，过有目的的生活就是要常问自己，我的生活离靶心有多远。做真实的自己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个日复一日的过程，每天都要问我的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想告诉人们，生活的麻烦就在于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组成，而幸福又有意义的生活就是由许多单个的幸福日子组成。我在倾听这些人的故事时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现象，这些智者很清楚幸福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对他们来说的幸福一天。我曾说过，我生活中的一位智者，我的外祖父，常常在一天结束时和我谈论累并快乐着的心情。他把这种状态与累并痛苦着做对比。他说，累并快乐着的心情就是当你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对你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上时的那种感受。而有时好像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内心却觉得这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结果，这就是累并痛苦着。想做到这一点，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多反省。当我们度过了累并快乐着的一天，我们要能找到那一天的精华，找到给我们满足感的东西。我开始实践这个简单的技巧，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了一些规律。在那些让我感觉良好的日子里，总是有户外活动。那些天里，我发现自己总是能腾出更多精力和别人在一起，特别是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我的工作并不只是埋头完成任务，我更喜欢在工作中来点变化。幸福的人很清楚是什么使他们幸福，他们会把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事情永远放在首位。想象一下，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问自己这样三个问题：今天过得好不好？如果过得好，是什么让这一天这么好？如果过得不好，又是什么让自己感觉很糟？今天学到的东西是否可以让我的明天有所不同？试想，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每周每月每年结束时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生活一定会离靶心越来越近。你的生活是不是脱了靶？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某种生命当中的使命？可能这个会离我们今天题主的提问稍微有一点偏离，但是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问自己是否累并幸福着，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如果你过得快乐，是什么让你快乐？如果过得很糟糕的话，到底又是什么让一切变得糟糕呢？ 或者说如果一切回想起来都很糟糕的话，那你在一天结束之前可以做点什么让这个累并痛苦多少有一点点快乐的滋味，或者说没那么痛苦呢？刚才思佳说到的这段文字也启发了我就想问问题主，如果考试的结果不如人意，你是不是觉得考试这件事情就一无是处了呢？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生活，我想就像刚才书里所写到的，如果累没有结果，至少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是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了，它依然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如果我们努力了半天只是为了过上别人的生活，那如果没有过上，这个过程的痛苦我们也依然觉得是一笔收不回的投资，打了水漂。无论你以后的职业规划如何选择，我想人生的道路选择的逻辑是一致的。如果这真是你真心选择的道路，那么目的地虽然重要，但是这段路程本身也能给你意义感和满足感，就像刚才说的累并快乐着。 我们说起来好像是比较简单，而且把这个程序步骤啊都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位朋友，你好像得到了人生幸福秘密的一个路线图，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要藏好啊。但是实际上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周围人的这些行动。可能这位朋友在从最初的一种觉得如愿的感觉到现在他常常会觉得焦虑，也是受周围人的影响。那么如何不受这些周围人的扰动呢？如何真的能够每天拿出这份路线图来看一看是否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来问问王冰老师。 在人群当中我们不可能不与他人做比较，甚至当我们浏览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情绪发生波动，但是仔细想想这些情绪的背后是什么？它可能只是不断地提示你，

透过刻苦的努力啊，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位。但是后来他发现有越来越多新调来的同事并不安心于这里的工作，其实他自己也反思了，觉得自己也并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但是目前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改变，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你要首先寻找到真实的你自己，然后清醒的活着啊，你要知道你的生活是不是脱了靶。我们还建议他去发现自己生活的真正的使命，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真谛。说宿命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有一点消极，那如果是说你人生的某一些特别的功课和使命呢，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对待你自己呢？也就是说有没有追随本心呢？追随本心有很多含义啊，在《人生的五个秘密》这本书里，作者解释，追随本心，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勇敢地面对自己选择的生活，也就是忠于自己心底的愿望，花点时间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会告诉你，你是否正偏离你最真实的欲望。为什么面对自己选择的生活还要勇敢呢？忠于自己心底的愿望，这本来应该是非常顺畅的一件事，非常方便的一件事，为什么还要勇敢呢？问问王斌老师。 如果忠于自己，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呢？是不是就意味着甚至与别人相背而行呢？这是不是需要十万分的勇气呢？我想对于题主来讲，如果你选择忠于你自己，你先要知道你自己是谁。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优势吗？作为老师，我想你可能很知道如何去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但是你对自己做到了吗？你讲到了很多学习和考试，但我更想知道，就像思佳刚才所提到的，你自己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就是把自己的价值的种子种成一棵树，让它开花结果。刚才书中所说到了，那个诗人如果不写诗就是犯罪，为什么呢？因为造化把他生成了一个会写诗的人，而且他对写诗有无尽的热情，他不做这件事情，不光是愧对自然，他自己也很不舒服，因为他没有做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的题主能够改变一下你的审视自己的方向，能够看到你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并基于你的优势和热情去规划你的人生，不是说你不要考编制，而是说即使你考编制，即使在未来的职业当中，你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你发挥优势。那因为每个人的优势和优点特征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接受你自己并且做你自己的时候，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也自然就成了一件在人群当中需要勇气的事情吧。 对，其实选择这条路，如果你正走在自己那条对的道路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很难，但难的是你如何去面对别人的评价和解释，或者你是否要接受别人的评判，你到底认为自己内心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或者某种召唤更重要，还是说别人的认可更重要？可能最终呢，是你选择坚持你自己而拒绝别人的评判，这件事情会让勇气的力量显化出来。所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在别人的故事里，我想也会对你的生活选择，对你对自己的认识有更多的帮助吧。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hank you.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还是美国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写的《巴别塔之犬》。那我们今天呢是翻到第16个章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了一个萝莉开口对我说话的梦，在梦中我坐在厨房里吃意大利面和肉丸，而萝莉竟然用后脚站立并向我走来。她张口说了话，声音出奇的尖细，腔调听起来很像卡通影片里的人物。给我肉丸，她对我说，我就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用叉子戳起肉丸递给她，她先试舔了一下，才用牙齿咬住肉丸，接着转身便向外跑。我跳起来紧跟在后，当我追上他时才发现他跑进了我的办公室，躺在一扇过去我从未见过的房门前。他在里面，萝莉说，嘴里仍满是碎肉。我把房门打开，门后是一间小密室，露西蜷缩着坐在地板上，她身穿蓝色的睡衣，模样十分憔悴。你为何这么久才来？我醒过来，一开始心中充满了狂喜，好一会儿后才察觉自己的处境，发现自己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想起妻子早已去世，而现在只有我独自躺在这张床上，顿时沮丧的情绪铺天盖地而来。我坐起来打开电灯，天快亮了，而萝莉正睡在床边的地板上。萝莉，我轻声地叫她，她立刻抬起头。妹妹，上来，上来。我拍着床垫，平常我没有邀她上床的习惯，因此必须把这个指令重复说两次，她才乖乖照做。她打了个哈欠，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跳上床铺在我身边躺下。我轻轻抚摸着他，我说，刚才我梦到你了，你想听见梦里的事儿吗？他先长长叹了口气，这是他所能发出最接近人类的声音之一，然后闭上眼睛。我在他身边躺了一会儿，一只手放在他的肚皮上，感觉他起伏剧烈的呼吸。现在的我只想闭上眼睛，快点回到露西躲藏的那间密室，将她紧拥入怀，把虚弱憔悴的她抱到光天化日之下。但随着时间过去，我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而且知道就算睡着，也可能会发现自己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梦境。关于梦，始终存在一个悲哀的特色，鲜少有人能再度回到完全相同的梦里。我决定起身散个步，我下了床，套上鞋子，身上穿的仍是睡觉穿的内衣和 T 恤，抓起钥匙和皮夹，走进屋外朦胧的晨光中。我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但在走过几个街角后，我看见前方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超市，光亮亮的，像绿洲一样出现在阴暗的街景中。对任何人来说，它似乎都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清晨5点的超市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各种层面的人们，值完夜班的男人在回家的路上暂作停歇，来这里带啤酒和香烟回家，一夜没睡好的母亲早早来到这里购买尿布、儿童阿司匹林和舒缓喉咙发炎用的冰棒。我看见一位穿着黑色晚礼服的女人只买了一品托冰淇淋，又看见一个外表看似游民的人却追着装满商品的手推车，手里还拿着一瓶烟朝鲜剂，走进眼前细看。这个游民很认真地把瓶上的标识文字读了几回，才放进他的购物推车里。我注意到他的推车中已经摆满了各种奢侈的食品，几罐烟熏牡蛎，一盒蛋糕，一大包家庭装的冷冻意大利卤汁面条。我很想送他一点钱，甚至替他支付整推车商品的钱，但我有种感觉， 觉得这样做会毁掉他扮演一名漫游在明亮卖场里的普通顾客的幻想。于是我只好走开，留他一个人在调味区继续比较两种不同牌子的烤肉酱。我像个鬼魂一样走在卖场通道，购物篮空空的，我想要什么？所有东西都已摆在我面前，一切我可能用得到的东西，我只需要做选择而已。我想起刚和露西交往的时候，我们曾经彻夜聊天和做爱，一整个晚上没睡，天亮时才一起走到这间超级市场买培果和果汁。别想了，我大声说，不要再想了。然而我却又想到了刚才的梦境，想到这几个月来露西一直躲藏在那间小密室里等待我去找她。这个时候我突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想要的是意大利面和肉丸。我拿了碎牛肉、荷兰芹、番茄、面包粉和帕玛干酪，至柜台结了账，便在晨间苍白的阳光下步行回家。我打开音响，在音乐声中切碎洋葱和大蒜，打鸡蛋，量取面包粉的用量。当我把碎肉从塑胶袋里倒出来时，罗莉走进厨房，坐在地板上，兴味十足地看着我。我让自己专注在每一道工序里，让这些细节占据我所有的思绪。现在你加热油锅，现在你把手伸进冷冻碎肉，用指头捏成球，不要着急。到了七点，屋里已经充满了食物的香味。几个月来，这间房子第一次出现有人住在这里的味道。料理完成之后，我吃掉一大盘面，并喂了罗莉三颗肉丸。我一颗接一颗地用叉子喂给她，而她用牙齿接过肉丸的方式优雅得令人惊讶。我爬回床上，坠入一个值得高兴的无梦的睡眠状态。好，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写的《巴别塔之犬》。那《巴别塔之犬》呢，作为处女作，2003年的时候一亮相，就力压《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登上了《纽约时报》等畅销书的排行榜榜首，创造了新人新作的奇迹。该作品呢，也迅速以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全球读者的热烈好评。另外，他还著有《伊甸园的鹦鹉》《空唱片》等作品。如果大家听了我的分享之后，觉得这本书还挺有趣，那您不妨找来读一读这部长篇小说。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好书慢读跟您分享到这里。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